四姑娘，侬吃点素肉，他家就要回来个啊。哎，四姑啊， 哎， 开一瓶鸡翅给咱妈吃呀。 啊。 哎，吃点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物事侪有个，山椒丝、柠檬丝、果子冻、地瓜汤、香蕉、苹果，要啥有啥，去开去开呀。 不要，这是人家的物事。红儿， 哎， 在咱妈身边多坐一些吧。 啊、 哦。哎呦，侬不看看此地个捆绑上看侬啊，包头布还没挪脱个种穷相。 哎呀，我只管讲闲话，忘记脱了， 忙过来跟侬挪。 啊，红儿， 哎， 看看妈面孔了龌龊吧， 蛮清爽的。 哎，四红啊， 哎， 侬快到里向去，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统统挪出来，把咱妈看看，让伊开开眼界。哼。女人还是等了屋里好，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的好。 妈不稀奇这个些东西，妈不会得要看的。 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侬偏不听。好吧，此地不是谈家常的地方。凤儿， 哎， 哥哥呢？ 哥哥在门房间里等你呀、 啊！啊， 等哪？等了见老爷啊！ 哦，爹爹，侬快去看看姑姑呀！ 哦，我倒忘记了。哎，四姑娘，侬坐到四弟不要多走动啊，他他是要下楼啊。 凤儿， 哎， 到姆妈身边来，让我看看。 哦， 隔壁两女未相亲。我是年年盼望星期几，夜夜做梦在家里。两年来彼此我儿是欧阳，娘妈自信春花开，讲不出心里多欢喜。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妈不要生我气。既然是此话必说。只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你为啥一句不提起？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我怕妈要生气，所以我不敢懂得世道多阴险，我只是怕你太年轻，容易一时糊涂生气。 好吧，红儿， 哎， 你不要带这个， 嗯， 我觉得奇怪，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 哎，哦，妈，此地太太朋友很少，晓得妈说几个字，想请妈来谈谈的。 啊、哦，凤儿，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 哎，就是家具旧了一点，妈侬看啊，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的。 嗯，凤儿， 哎， 可能热个天，哪能拿窗都不开的？ 哦，这个是此地块老爷的怪脾气，一到了热天呀，不许开窗。 哦， 嗯， 也奇怪，这个一块房子，我好。 几个。妈，我一定啊想我忙头里看几个的。是啊，我真的恍恍惚惚在梦里。这些家具很爱送，真好像我的灵魂曾经到此地。妈，人家这个家具搬来已经有20年了，这个辰光侬人也老五岁了。 五岁， 嗯， 哇。 我一定到过这地方，这些家具我全都记得起，一点也不错。这只大箱子，还是原封不动放在这一边。这一只箱子是周公馆里向死掉的太太用的。 啥？侬讲此地姓周？ 爷嘛。侬刚刚不是门信到周公馆里来的吗？侬哪能又忘记啦？ 周公馆， 哎，哎呀，妈，侬哪能啦？手冰冰硬，一定是路上中了暑了。妈，侬坐一些吧，我去倒一眼冷开水给侬吃吃。 大相思，周公馆，不能够，不能够。 爷，照片，哦，妈。这个一张照片是朱棣拍周公馆第一个太太的呀，侬看啊，一张面孔长得叫我漂亮哦。妈，人家才讲的，有点像我。哎呀，妈，侬哪能啦？侬哪能啦？妈，吃点凉开水吧。 是吗？ 哎，哎， 我刚从家来，看看老娘的女婿放了哪里只箱子里。 啊，我来了。妈，太太来喊我了。 我不要紧，好一点了。 妈，侬歇歇吧啊。 是吧？ 我七七就来了啊。 见过了，师傅。 哎， 我拿雨衣放在此地。 哦， 到厨房里去关照一声。今朝的夜饭早一点准备啊。 是太太。 陆妈妈，不要客气，坐下来谈谈。 啊， 我刚下火车，才听说太太要我来见侬。 是呀， 我常听师傅提 大门。出生神梦太太多年人，我你是翁你情我懂事，要你太太都操心。是翁这姑娘等邻里，她应该是真聪明，我总觉得他把人太可惜，好像不该做佣人。原来我也是这样想，我愿让他去帮人。 哎呀， 一看就是个时尚人，所以我请侬到此谈谈心。我你屋里女人少，侍奉又是年纪轻，十八岁姑娘正青春，而且生得秀丽好人品。 太太， 是不是凤儿有啥因为不记得被人背上你来？ 你要什么事？ 老大，柯大夫谁来了？老爷催太太去看病了。 现在没人来陪柯大夫吗？ 张教授刚刚走，现在老爷亲自来陪呀。 侬跟老爷讲，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是。 哎呀，今朝的天哪能这么闷呢？太太，你凤儿有啥不好的地方，请太太不要瞒我。 哦，没啥，也是蛮好的。我只是想谈谈关于这个一方面的情况。哦，对了，罗妈妈， 我有个儿子想走出。今天突然告诉我，他是喜欢那侍奉 啊！ 这孩子真是个孩子气，他是为要娶侍奉 啊！ 请太太不必讲我气，侬讲实话我会懂。这一次。我是大慈的令我你死亡为家中， 不过我的女子傻头傻脑不懂事，我就是怕常常到侬屋里来寻那死亡。 太太侬放心吧，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我带死亡一道去。 那好，等一等，我叫张王拿一个工地算出来，一个东西我会派人送回去。 那麻烦侬了。 罗妈妈，以后缺少点铜钿用，尽管到此地来，我想一定有办法的。罗妈妈，好好的带伊回去，师傅有侬迭能一个母亲教育，自然会比蹲辣此地好的。 喂，侬还没去吗？ 还没去呀。 柯大夫等侬看病了。 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我神经失常，柯大夫一定会看得好侬的病。 我没神经病，那为啥要在那走路啊？我告诉侬，我没病，我没病。 侬看侬，当代人的面前乱喊乱闹，有了病偏说没病，这个不是神经上下的病吗？ 就是有病，也不是医生看得好。 你到哪里去啊？ 楼上去。 侬要听闲话啊！ 好，侬忘记侬自家是哪能一个人？

不知他问我在哪里。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 我想与他去休一息。 为啥？ 因为我同他是亲戚。 哦，亲戚，那侬不必休了。 啊，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还活着？ 嗯。好人家他就人家以为他一世，其实他流落异乡，大才子四次走。 啊，小刘都回来了，侬是啥人？ 我是四凤的姆妈。 哦，四凤的姆妈。 孤人漂流，讨饭缝衣，杀多做，只为了母子二人要糊口。现在他现在他就在此地， 啊，在此地。 我前几天回头他爬过头，你是不是要想见见他？ 不，难道是伊不想去寻周刚？ 大概他再也不愿想周家舅，一回来一次，又嫁过两次， 嫁过两次了， 都是下等人。有找女的事，很不如意。老爷，侬要想帮助伊嘛？ 侬随我去吧。 没事了，老爷。 叫四凤给我弄一件旧的雨衣来，顺便弄一件旧的衬衣啊。 旧的衬衣。 对，那最老的箱子里放着的衬衣是没领头的。 旧的衬衣。这个一种衬衣，一共有五件，不知你要哪一件？有一件，在油头井上烧破了一个洞。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布上去，还有一件在主席经常绣了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侬是啥人啊？ 我就是宋人。老的连我也认不出。 侬来做啥？ 不是我自家要来。 是啥有指示侬来？ 是命，是不公平的命要我来。 谁说你了？侬仍旧要奔上门来。 我没来寻侬，我没来寻侬，我以为侬早死了。这个是天，伊要我到此地来碰头侬。 你我都上了年纪了，心里想有啥个委屈， 要不要阔阔地地呀？ 我们为求这一人，我的眼里早已流感情，30年来受的苦，滴滴让四季在心。你才是所谓上的大人物，看来一位多风尘，大概你所做好事都忘记，你做了孽，反正痛在不人生。 过去的事体好不要提了。 不要提，我们在途中30年，今天我要偷感情。想当初你第一美女将我骗，十九岁就狠心地了心。那一年大年31，我生下了孩子3天整。你为了领取千金女，和风大雪把我赶出门。你母亲逼我留下亲生子，我深深插在我国鸟两里分。 小刘不是不动大志了吗？ 傻戒指病都快要死，才叫我把婴儿打在身。可怜我才刚3天，打定不却走出门。迎风冒雪出国浪，就剩喉咙西游门。一生受够那周家的愁，30年痛苦我扛不住。想不到死亡又到浙江来，我与浙江有一生。 你我上了你几有叫你不要不难，你以为我手中尸体会忘记他，可知我内心不平。我把你当作女配来看待，我真实当你是自家人。每逢4月18弄三日，我总是默默纪念痛在心。受此雨你养病儿得了病，把归藏的习惯是一包的，这一切都是纪念你，能使我内心好。 你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请侬勿必再谈迭个一些。 那好，我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嘛。 我觉得没啥好讲。 陆桂可晓得？ 勿晓得，伊永远也勿会晓得，请侬勿要怕。 好，那侬养的小囡呢？ 在侬矿上做工，现在在门房里等着要见侬呢。 陆大还是我的儿子啊！

火，想用金的手马无此带，进一步破亡我们大伯公，利用流氓来捣蛋。 我许多想得的， 可惜你完全想错了，这些手段无能为，我们此番大伯公功名是头接一子不分散。我今天不是来恳求你，可以老实对你的，你要答应就答应，要是不答应也有办法来对待。我们要坚决不胜利，绝不收兵不退。 难道是侬就相信侬几个代表吗？我可晓得昨天狂浪已经打来了电报，已经复工了，侬不妨可以看一看。 那你刚才去 啊，他们真的复工了？各位，这个是假的，分明是拿自家捏造了电报来破坏你攻击的途径，杀用这种卑鄙恶劣行为。 我是啥人？ 不要侬讲 啊！是， 你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可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打了合同吗？侬不妨可以看看，平儿，侬不一看？ 那。啊！ 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为啥不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那么伊拉三个人呢？ 昨天杨超已经走了。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竟然会出卖了我的矿难工人。 小伙子没经验，乱挑乱拨有啥个用啊？ 哼，阜阳米矿的董事长，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混蛋！ 不许侬讲。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 啊！原来你早就二八好，多拉手。对我招领教，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你伤我们工人不用刀。 不是 大黑， 不嘛，不要装啥子来嘛，你的来历我早知道，从前是在哈尔滨曾经曾把手钢掉，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 滚出去！ 还杀了人命，两千两百票，上面发下来五三斤，这种血腥动的侬也要闹。每条人命磕走了三大块，后天无耻偷天换日竟然讲，工人们的马鸣动地，手骨紧要抱，你发的是谁自己身头头在 滚开， 真是个伤人 听 的狗讲道。 讲道，你不当人， 我去当人， 他不当人， 他不能当人， 同时他 不能当人。都是病病病病杀把我的女子。 妈，不要你参与了，我宁愿吃亏。走， 大黑， 走， 我你走吧， 走。 英哥，爹，侬太鲁莽了。 你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 来人， 是老爷。 鲁贵人， 花园里电线坏了， 卢官去叫地灯匠来修理，气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等一等，告诉太太，把卢官跟师傅的工地算清，今天叫他们就走。 是，是 对啊，卢官与师傅，伊拉不是做得蛮好吗？ 陆大海就是师傅的姑姑。 陆大海是师傅的姑姑。 要落雨了，我到师房里去歇歇。我本法子都挡到了，平安，叫第五人把白衣厂关上。啊， 是。 暴风雨要来了。贷款难啊！哎，高啊，不要不想了。哎，志荣啊，泡茶。 不是等侬泡好了是？ 开始啊，侬不晓得噶？那也吃好饭，还要吃一杯好茶。哼！喂，凳子挪过来，包括家。 妈，隔壁张大生讲，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多，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 啊、 哦、啊！哎，侬有没有对家上忙得是哪呢？ 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去，这份家财我不要。家具我得同地来，我与师傅买车票。 我有没有把师傅走了？ 是啊，上次你人家他走，因为我是临时找到。你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现在事情已定当，母女应该等一道。 妈，你真的要带我走吗？ 是啊。 侬不要自私，我带伊走。师兄在家又啥不好，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跟我总比跟侬好。 好吧，侬去问问伊，还是跟你走，你跟我吧。 哎，好好好，哎，师兄，侬讲，究竟跟啥人啊？ 爷，师傅啊，师傅为啥眼里出？你刚才与我一说好，侬说从今儿与我等一起，母女绝不分两道。现在你为啥不高兴？老实告诉娘知道。 我晓得，我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 爹爹，师父凭我啥心意？女儿总是 跟娘跑。好啊， 奶奶，侬真的有必要当侍从走了？ 嗯， 好啊，都是侬这个害人精，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新家里面，被侬一转来一家人家扒光，哼，真是个败家子。 好了好了，未来这一年磨一个不定，唠唠叨叨，要么就磨我，不要磨姆妈好塞我。 侬也不是好富，穷富才是侬闯出来，还有个只面孔把威风抓不起个滚开， 小心点少来上我。 奶奶，该知那娘老吃的侬有没有闹到家奶奶？小日子， 侬骂啥人侬？ 骂侬，侬就是小日子。 侬啊！侬哪能敌能不要面孔哦？ 啊， 我不要面孔啊！哎呦，我又不成了屋里向养过四男兔子有病去告人，啥都不要面孔啊！ 好，侬这个老东西，我打死你！ 谁要放我来？谁要放我来？ 过来，想骂讨个娘人的错，要不再乱骂人了，不乱讲闲话了。 咱们侬抢先放下来好不好？ 侬先讲。 哎呀，好、哦，我错了，以后我不骂人不打人，好不好？ 我等我规规矩矩坐辣处理。 小日子， 奶奶，你快点， 大海，手枪放下来。 妈，不要怕，我吓吓伊。 大海，侬这个手枪啥地方来的？ 在那矿浪向。警察打我人的辰光，落了地上，我弄伊拾起来带走了。 你带了身上做啥？ 没啥。 不，妈问侬，侬要讲。 妈，要是周家真逼得我没路走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走的路。 胡说！谁才告拨我？刚才吃夜饭的辰光，妈不是已经对侬讲过了？周家的事就算完了。我你姓卢的，永远不要提起周家。 妈，矿上工人流的血，周家大少爷打我的耳光也算完了嘛？ 嗯，完了。周家这个一笔账，算也算不清，报也报不清，一切都是天注定的。大海啊，妈与侬。多吃一点苦。 妈，这个是侬自家，我。 侬是妈最欢喜的儿子。大海啊，我从来没对侬这能讲过，侬听着，侬要是伤害周家的人，不管是老爷或者少爷，大海啊，侬真要伤害了伊拉，妈。一辈子不认侬， 可是妈， 妈的脾气侬晓得。侬要是做了妈最怕侬做的事体，大概妈要撕下侬面子。告拨我，手枪拨我，侬告拨我啊，哥哥，就告拨妈吧。 也好，妈，等我扛起来吧。 好吧， 可是侬放了啥地方要告诉我？ 哦，我就靠那的只破箱子里，到明早天亮去报告警察，拿手枪交给伊拉。 对呀，这个才是真理呀、 啊！侬少等我开口 啊， 妈，我想出去一次。 可能晚了，侬到啥地方去啊？ 我到车站里去看看有没有熟人。 好吧，办完了事体早一点回来。今朝夜里碰到屋里来啊！ 嗯。 哎， 你现在来 吗？哦哦，我才来啦。 师兄啊，妈妈要走了，侬预备哪个了？哎，是侬今朝一天的心事啊！ 啥人告你心事啊？天闷，闷得人家难过。 还要天人，侬吃过了饭，辣老师的门口头想啥？ 没想啥。天又响来了。 师傅啊，难道侬真的有办法跟衲娘为自己断气了吗？要是侬错过了机会，那就回去了。 爹爹，侬去吧，我想困了。 好吧，不过侬放心啊，周家的事体侬不要怕，有爹爹明朝记得侬讲，保证侬进去。师兄啊，难道侬真的有办法离开此地吗？侬人心放得开周家吗？ 爹爹，侬还要讲做啥？快去困吧。 唉，我劝侬再不要胡思乱想了。世界浪向的人，没一个靠得住的，只有铜钿是真的。偏偏那个娘啊，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 爹爹，侬听，好像啥人来碰门。 好，十一点了，还有人来吗？ 十一点，爹爹，我来去看看吧。啥人啊？ 是娘，我姓卢啊。 侬啥人啊？ 我姓周。 哎呀，听了，周家有人来了。 爹爹，快回头，有人，屋里的人侪出去了。 这说啥闲话呢？说啥闲话呢？ 哎呀，真是。 师傅。 你少爷。 你少爷，此地穷地方，请勿要见笑啊。这个地方真不好寻，外头一片树，倒蛮好的。 哎，对，师傅啊，叫你少爷来坐啊。哎，请坐。 师傅，侬是不是不舒服吗？ 没啥，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太太叫我来的呀。 太太叫侬来的。 我自家想来看看呢。师傅，那哥哥当然没人了， 伊拉都出去了。 你少爷。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 我妈告诉我啊。 哦，李少爷，侬快回去吧。 看啊，搿啥闲话呢？ 哦，对了，我忘记了为啥到此地，妈叫我来看看你。今日你离开我家，妈的心里多凄凄，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特地叫我来送铜钿。老师傅，此地的洋钿100块，才是接你们动身去。 哎呀，人家都找不到呀，到底是有铜钿人家呀？ 你少爷，多谢你好心到这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你把铜钿带回走。想想他，他好心意。 侬讲闲话太无理，他倒是诚心有诚意，特地叫李少爷亲自送得来，好意思侬一推走去？李少爷，请侬跟我打一个信，请他太放心莫起急，我你一家都很好。想想他他大恩的 好。 爹爹，侬不能拿这个铜钿，要是不了，妈的哥哥晓得之，伊拉一定会生气的。 小姑娘懂啥么子七上八字？你说呀，烦恼侬老远送到此地来，请坐一些，我去买一个事先么子拨侬吃吃。 爹爹，侬不能走啊！ 陪你说呀，等你身上倒一杯茶，伢就来了。 爹爹，侬真是，你说呀。侬到此地来做啥？ 师傅，侬好像不愿意看见我嘛？ 哦，老爷吃过了饭没？ 刚刚吃过，爹爹辣辣发脾气，妈没吃完才跑到楼浪向去光顾，我劝了伊半日天，要不然我不会到家里来啊。 那么大少爷呢？ 我没看见你。哦，

你说要是太太叫你来了，红儿。 刚才你哥哥对我说，你同他讲了半日天，他到此地做地上，所以为娘听我仔细。你说要说同地到这里，他是一片好心意。 真的吗？ 哦，莫非哥哥同侬讲过啥？娘亲你为我这样的。 凤儿，我问侬， 妈待你怎么样？妈拿我最欢喜，娘啊，你为我要问这句话。 凤儿，我有一事要求你，你要老实告诉我。我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 我同周家少爷， 侬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凤儿啊，来生龙龙。 明朝就走。 妈，为啥要得恁快？ 侬还要做啥？ 哦， 红儿，侬不愿意嘛？跟妈早一点走。 好，明朝就走吧。 红儿啊，侬还有啥瞒过妈吧？ 不，没啥，没啥。 好姑娘，侬记住刚才妈同侬讲的话吗？ 我记得。 我要侬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哦， 侬不应该走， 那又被你弄到 我。 家啊，对。